我们经过市场的调研考察啊，最终选择这款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羊奶，连续多年出口，营养学界高度肯定，富含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更是独特添加了长寿元素、硒元素和肠道垃圾搬运工、益生菌还有植物甾醇。 是的，通过4007106108 4007106108这一款奶粉呢，不需要厂商建议的零售价258，现在只要89。 嗯， 订购八盒是712块钱，带回家四个月的羊奶，还有一辆折叠购物车免费赠送。 没错， 4007106108 4007106108，赶快拨打电话。 对身体的养护，第一是要舍得，第二是要找对方向。很多朋友吃了一堆的保健品，不但没有作用，还弄得肾脏负担都很大。现在呢，每天一杯奶的补充就可以补充我们所需的营养物质，花费投入更是不多。 嗯， 一个月呢只要100多块钱，不就是咱们老年人吃一瓶钙片的钱吗？ 对呀， 不就是咱们年轻人剪一次头发、做一次美甲的钱吗？也不就是孩子上一堂补习班的钱吗？现在啊，换成一个月的羊奶，我觉得呀要坚持，看到羊奶对您身体的改变。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只要89元一盒，订购八盒还有一辆可以折叠的手拉车免费赠送， 是 涨价之前的最后囤货机会，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马先生啊，订购了5套40盒，说全家人都很认可瑞麟羊奶，没有想象中的膻味，很纯。谢谢，全家一起喝的家庭啊，也是越来越多。 嗯， 爸妈长辈喝，全面呵护营养，先进除膻能改善口感。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用258，才89一盒， 是 一盒半个月，每天啊划下来才几块钱， 嗯， 又特别划算，离涨价呀也没几天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囤货吧。 是的，一套八盒还有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送，买个菜去超市省得手拎了，还有排队一排老长的队伍，这购物车呢是自带折叠凳的，人家站着排，您啊坐着排。好，4007106108 4007106108。有新朋友在问说这个瑞麟品牌怎么样，首先呢，瑞麟有生产标准，保证纯度，第二有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第三刚刚结束的陕西特色农产品的展会上，那厂家承诺将以高标准的产品质量保证市场需求，让监管部门放心，让百姓放心， 所以你也放心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尾号9895的刘阿姨说，都喝了3年了，期间涨过3次价，我都没有放弃。 哦， 瑞麟羊奶品质好，奶纯。 嗯， 非常感动，感谢您的支持。整个羊奶行业啊，最近也是都在涨价，瑞麟在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奶的前提下，也是不得不涨价。最后几天的时间，一个89八盒送升级版购物手拉车一辆，这是涨价前优惠最大的时候， 是 说白了就是给大家来囤货的。 对，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一路以来的支持。 没错啊，大家也都清楚，奶制品呢是每天的必需品，那一个月的喝奶钱100多，还喝的是羊奶，好身体喝羊奶，喝羊奶选瑞麟。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还剩30秒钟，马上结束，请大家加速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盒89，一套八盒，喝上4个月，再送可以爬楼上坡装米面粮油，还自带凳子坐下来休息的手拉车。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 有你的温度。 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防治知识和养生的知识，以及在治疗和诊断过程中啊应该有的一些知识。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呢，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一般都是有了糖尿病的人，他知道这一个两个，就知道对自己最重要的那一两个，但是整个的来讲呢还是不太清楚。我想重复一下，1997年的时候，国际卫生组织和美国糖尿病协会就提出了诊断糖尿病的新的标准。一个就是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多饮啊、多食啊、多尿啊，没有明显的原因体重下降，而且特别容易疲劳，或者食物看东西看不清，在任何时间查血糖都大于11.5毫摩每升。记住这个。再有就是葡萄糖耐量试验，2个小时的血糖你大于了11.1毫摩，那也是可以诊断糖尿病。这以上三个标准，任何一点复查一次，仍然不管哪一项，这三个还是高，那你就是糖尿病，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要有三多一少症状，那就更加确认了。所以糖尿病的最后诊断，你还是得去查静脉血，查血糖，而且要查两次，证明你都在高，任何时候都超过了正常水平。当然原来那个糖尿病啊，一般我们是说是6以上6.1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已经早就改了，就是5.6是正常的。如果你到了6毫摩，那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糖尿病了，就现在就是提的要到了6.1，你就更得注意了。但是它的诊断标准还是这三个其中的任意一个。那糖尿病的主要症状，我们讲糖尿病啊，说了啊，95%以上都是讲的成人，就是二型糖尿病，不依赖打胰岛素就不行了的，它可以用药物进行控制，而且发病啊比较隐蔽啊，比较慢呐、出现并发症也比较多呀、用这个降糖药呢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啊，那这些呢就是它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啊，有人总结了说它有10大症状6大奇症。一个呢就是你烦渴多饮，你喝得多，第二个食欲亢进，就是原来吃饭的量啊现在比那时候增加了很多，还是就是都吃的都快要吐了，还觉得还要吃不饱，就老觉着这个胃里头没底儿，老得吃才行，饥饿感，老有饥饿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身体倦怠，就是特别乏力，你就是休息了睡了觉了还是全身无力，什么都不想干， 刚起床就想再躺下才好，什么都不想干，不是有的事儿想干，有的事儿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正常的一些事儿也不想干。第四个就是你有视力障碍或者减退，就是明显的，不管你有没有原来有没有这个眼部的疾病，屈光不正，但是现在呢，明显的就越来越不好了。特别是老年人呢，原来看东西还可以，后来越来越模糊，因为这个糖尿病白内障的发病啊，也进展得非常快。老人呢又是糖尿病白内障呢又是老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在眼部的，所以有这个视力障碍或是减轻，特别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的话就赶快去这个查一下血糖是不是高了。第五个呢，你去这个眼科诊断你有视网膜炎或者牙龈炎，经久不好，多少年也不好，越来越难严重，反反复复，也是这个糖尿病的一个特征，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之一。第六个呢，就是你这个四肢麻木或者阵痛感或者这个会阴痒，皮肤感染容易生疖疮，不是这儿起包就是那儿起包，而且是大脓包，有时候变成痈这样的，而且呢有这个肢体麻木感，一走感有小蚂蚁在爬一样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女性朋友的外阴有这个瘙痒，但是你到了妇产科妇科已经去掉你别的原因了，但是就是很顽固，那你就应该100个加100倍的注意去查查尿糖，不是去查查血糖，八成啊是这个糖尿病找你了，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一些女性朋友。再一个就是胃肠功能紊乱，发生慢性腹泻和便秘，你在消化科用了治疗，这个便秘顽固得很，腹泻也非常的厉害，而且人呢也拉得瘦了，这个呢胃肠功能的紊乱，特别是经常的慢性腹泻，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糖尿病，去查个血糖就可以了，现在查血糖也非常非常方便。还有就是体重减轻消瘦，没有其他原因，自己吃的也挺好，睡的也挺好，但是就体重一个月人家一看，哟你瘦了好多，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除凡是消瘦的疾病没有什么原因都应该特别注意。第九个呢就是这个特别男性朋友啊容易这个勃起功能有障碍，女性朋友啊容易月经不调，除了要上你的专科去看，不要忘了它可能是一个糖尿病最早期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六大奇症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有这个手脚的一个挛缩，像那个鸡爪似的挛缩的症状，这是糖尿病所特有的。再有就是瞳孔变小，它比这个平常的瞳孔啊，你比如平常的人呢是15.4加减6.8个平方毫米，糖尿病病人就小多了，12.5加减5.8个平方毫米，就是如果是专业人员一看呢，就知道你这个眼睛有瞳孔小瞳孔，那就应该注意。还有糖尿病的人呢一般有一个跟腱反射减弱或者消失，就是拿一个小锤啊，这个大夫老师这个特别是神经内科外科的大夫啊，这个上衣兜里大白大褂兜里老装着一个小皮锤，就是做这个检查的，跟腱反射和膝腱反射，就一敲那脚后跟上头一点啊，他这个腿呢就脚呢就动一下，这个反射呢消失了，也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奇症。还有就是排尿困难，因为糖尿病病人呢经常是神经血管所有的这个血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以及静脉，它都会有糖尿病长期糖尿血糖升高而带来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它就表现在了泌尿系统，就排尿困难。男性特别是男性朋友啊，如果你除外了有这个前列腺的疾病以外，还有这个排尿困难，那就要注意了。再有就是女性的上身特别肥胖，四肢特别细，那你也要注意。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上述的十大症状和六个大奇症是发现和诊断糖尿病的重要症状，要及时注意，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积极的赶快去想到。其实每个人啊心里都应该有这个弦儿，因为我们中国人现在是生活太好了，吃什么有什么，这个在屋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就是运动的时间太少了，体重就都在增加。你要是我们那个50-60年代，你看见街上的人都是瘦瘦的，不像现在啊，就是胖子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心里每个人都要应该经常知道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是不是跨进了肥胖的行列，这样呢就非常有好处。还有就是糖尿病病人呢 有的是没有症状的，我们讲的是典型的啊，刚才给大家说的。有的人呢是没有症状的，因为在临床上这个发现了没有症状的人不见得就不是糖尿病，而症状轻的人也不代表你一定这个病情不严重。它主要原因是什么？血糖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啊，才出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哎，有的人他就特别耐高血糖，哎，因为只有在这个血糖水平高于9毫摩每升的时候啊，并且他保持了一段时间，他才有明显的症状出现。如果你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要低于这个，哎，那你就可能不出现症状。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更不代表你这个糖尿病比较轻。第二个呢，就是血糖对于高血糖不反应的人，比如我们说高血压，大家特别明白，有的人高压就这220，低压也120了，都很高了，就自己一个人就溜达去看病了，大夫非常惊奇，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血压标准，但是他没症状，他既不头疼也不头晕，他没什么症状。那糖尿病的病人也有时候这样，有的人就特别耐高血糖，特别是老年人啊，他血糖虽然特别高了，临床没症状，你让他去吃药他也不吃，很高了啊，20多个毫摩他都不去干病，不去吃，就这样，这样的病人，所以这个他就没有症状在临床上。还有对糖尿病的症状不敏感的，有的老人啊，或者是胖人，即使出现了症状，由于他这个身体比较胖，有些症状比如气短呐、乏力啊，就是因为胖引起的，所以他也察觉不出来。还有就是很多人是缺乏糖尿病的知识，没有意识到，这样呢都可以造成漏诊误诊。所以这个糖尿病啊，从患病到诊断，它的间隔可以5到10年。所以你越早发现呢，就越会对你的预后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呢，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一般都是有了糖尿病的人，他知道这一个两个，就知道对自己最重要的那一两个，但是整个的来讲呢还是不太清楚。我想重复一下，一个就是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在任何时间查血糖都大于11.5毫摩每升，记住这个。再有就是葡萄糖耐量试验，2个小时的血糖你大于了11.1毫摩，那也是可以诊断糖尿病。这以上三个标准，任何一点复查一次，仍然不管哪一项，这三个还是高，那你就是糖尿病，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要有三多一少症状，那就更加确认了。所以糖尿病的最后诊断，你还是得去查静脉血，查血糖，而且要查2次，证明你都在高，任何时候都超过了正常水平。但是它的诊断标准还是这三个其中的任意一个。灵芝呢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说它是神草？就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以10大类150多种，你数都得数一阵子。而且它的菌丝体、子实体以及种子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不同，那么它都加到一起，这么多的成分，包含了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这是它最主要的有效成分，药理活性非常非常广泛。你比如它双向调整免疫功能，使得我们的免疫战士的个数增多，而且使他们的战斗力增强，而且还双向调整，高的让它上来，低的让高的让它下来，低的让它上去，双向调节免疫功能，使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三大功效，一个是抵抗来犯之敌，那一些微生物的侵扰，还一个就是内稳定，使我们各个器官内稳定。那这三大功效在我们身体里的结果，就是使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灵芝啊，对于我们人体的好处是在于它的有效成分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管辖下的稳定的网络，而使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状态，这样我们就比较健康。而灵芝多糖呢，它除了这些作用以外，它还有抗氧化，还有一个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胰岛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命效应高于胰岛素，这是它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最好的一个物质。糖尿病病人呢，如果用这个灵芝以后呢，比如这个灵芝多糖， 这个水溶性啊非常好吸收，它可以调节人体的代谢平衡，重建人体的这个健康平衡，还有它能够恢复自身修复胰岛素 B 细胞的能力，然后使它分泌呢，这个分泌量足，生物效应也够的胰岛素，减轻胰岛素抵抗，然后恢复血糖的正常，调节器官之间的平衡，减少并发症的出现。同时呢，比如磷脂酸 B， 它可以促进组织对糖的利用，磷脂酸和 A 和 B 可以抑制脂肪的分解，还可以呢就抑制它这个不要变成葡萄糖，再有就是延缓肠管内的糖的吸收速度，然后可以提高血浆中胰岛素的水平，降血糖。所以这些呢，总体来讲是什么？用灵芝在维护我们胰腺胰岛的正常功能，以及消除胰岛素抵抗，以及呢能够比较好的使我们这个胰腺分泌在血浆中足够的胰岛素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使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